醉的清晨，换做我的你，让我没有你的世界里面，我一刻都不想待。你是最可爱的女人，你是最美丽的女人，没办法离开你，没办法失去你，这个世界失去你就没有意义。现在做我的女人，拿上你的户口本，现在就去结婚。